麦克，你看什么呢？还不睡？麦克，麦克， 向明，怎么了？ 啊，我问你看什么呢？叫了半天你都听不见。 我在看大明星，橄榄球明星。 橄榄球明星？我看，我看。麦克，在美国你经常打橄榄球吗？ 那当然了，我还是我们学校的橄榄球队队长呢。 这么说你的橄榄球一定打得特别好。麦克，你教我，你教我吧。 小明，你这么想跟我学打橄榄球吗？ 是啊，我做梦都想学打橄榄球。我也觉得那些橄榄球明星实在太酷了。 嗯，没问题。 麦克，我拜你为师。 好好，我收你做徒弟。 麦克，你看我这个动作对吧？帅吧？ 不对不对，身子向前，球放在右边，像这样。 这，哦，我知道我知道了，这样对吧？ 嗯，好一点了。小明，要想打得好，除非天天练习。 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练。我 小明，麦克，你们干什么呢？都几点了，还不睡觉啊？ 妈，我们俩已经睡着了。